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 赫尔辛基大学历经30年时间，惊讶地发现，如果一年当中放假次数少于3个礼拜，英年早逝概率呢会高37%。研究人员表示，工作太辛苦的话呢，会加重心脏负荷，而轻松自在的社交呢，是缓解压力最重要的方式之一。所以不要以为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不放假了哟。 研究表明，咀嚼口香糖呢有利于清洁口腔，缓解情绪，有利于我们集中注意力，提高学习成绩。但是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呢，就可能损害胃肠道，容易产生大量的胃酸，增加嘴角的皱纹，让人发胖，导致脸部变形等等。所以嚼口香糖还是要适度才可以。 Here we go.

才好，眼神多毛毛，笑在乱跳，跳上了心扉，心情到秋千，脸上红苹果，滋味真甜美。 Baby 你是谁，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，好喜欢你，却说好久不见，吹吹什么，吹一见钟情的人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，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很浪漫，需要你陪伴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，来玩的风吹吹什么，吹一见钟情的人。 每次下雨天呢，都会听到有人吐槽说伞不够大，怎么样都会被淋倒。英国61岁的航空工程师杰南呢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发明。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婿，因为丈母娘总是抱怨下雨天进门之后雨水弄湿家里面的地板，于是呢就研发了一种外观呢跟传统的雨伞没有任何差别的，打开跟合拢的方向却完全相反的折叠伞，采用疏水布料以及独特的花瓣式收束。粘在伞面上的雨水呢会被完全收进伞里面，开车的人也不用担心上下车那一瞬间被淋成狗了。你是不是很想拥有这一把伞呢？ 那年我们17岁，最爱到海边，聊些悲伤的字眼，未来在口袋里面，小胖唱伤心的歌，阿明不停地抽烟，才刚开始的初恋，动不动就说永远，是以为时间会一直停在那一年夏天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做些改变，我们想离开了起点，只能用力跑向前，却来不及向青春说再见。那年我们17岁，爱情是 是全世界，不懂什么叫明天。那年我们十七岁，笑那么直接狂野，早该知道，永远不变的只有改变。总是以为时间会一直停在那一年夏天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做些改变。我们想离开了起点，只能用力跑向前，却来不及向青春说再见。那年我们十七岁，爱情是我的一切，朋友就是全世界，不懂什么叫明天。从前在心里面的里面，永远停在那年的海边。 接下来跟女生分享一下打车要注意的事项。第一个就是车来了不要着急上车，用手机拍下车牌号和车身的盖帽，一上车就发给你的亲朋好友。第二个就是上车呢坐后排，跟驾驶室呢保持安全的距离。第三个是养成上车就打电话报备的好习惯。第四个是坐车的时候呢不要玩手机，不要睡觉，多看导航，多汇报。你 get 到了吗？ 紧紧的和你。